準備大家最大聲試係點樣嘅？Very good！ 我每日捱著不睬不理，但卻捱不死。有去之前你，難道終此一生都要這麼不可爭一口氣？很謙卑，只不過是我太過愛你，連自尊都忘記。跌到极麻木，只好相信，又再爬得起，就会有转机。若我不懂憎你，如何离别你，亦可不会飞。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，春风秋雨间，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，慢慢的心淡。账单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，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万，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有这番忍耐。春天分手，秋天会习惯，苦中开了变淡。你哋啲燈牌好靚喎！很謙卑，只不過是我太過愛你，連自尊都忘記。跌到極麻木，只好相信，又再爬得起，就會有轉機。若我不懂憎你，如何離別？有这一分钟开始计起。